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朝早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港区人大小组会议，与会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等。港区人大代表团团长谭慧珠发言的时候说，大年初一旺角发生暴乱，人大代表第一时间出来谴责，坚持警方严正执法，呼吁司法机构作出有阻吓性的判决。他又提到二月底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建制派代表以万几票之差落败，虽败犹荣。谭慧珠说，港区人大代表未来会在选举做应做的任务，继续同心同德落实基本法。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电台节目指，他在求学时期得知政治家可以利用建构乌托邦的愿景来到催眠民众。他说，作为政府不会参与其中，但是三十年的公共行政工作经验令他意识到，在制定公共政策和为市民服务的时候，除了要讲求实际，亦都要保持一些理想主义。曾俊华说，在制定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内容要减轻市民负担，为未来提供更广泛的机会，以及实践建设包容社会的承诺。他又提到旺角骚乱发生之后，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停一停，思考大家正是建立一个怎样的香港给下一代。他认为大家要增进沟通和有解决矛盾的决心。政府将会推行大型精神健康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香港人精神压力大，政府有需要做多些工作，促进市民的精神健康。过去两年就设立了精神健康检讨督导委员会，检讨精神健康服务和教育。未来两三年，卫生署更加会推行大型精神健康活动。高永文呼吁市民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正面思维，多些和其他人分享问题，千祈不要收埋在心里面。国际消息，美国多个州今日同时举行总统初选，美国传媒预测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可以在保守州份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胜出。根据已经点算的四成选票，克鲁兹得票率接近五成，大幅领先之前赢得多场初选的富商特朗普。克鲁兹是共和党仅余的保守派总统参选人，较早前保守政治行动会议进行意向投票，近2700个保守基层当中，有四成人支持克鲁兹做总统，支持特朗普的只有一成半。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今个星期中后期显著转冷和有雨。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咦，你又不舒服啊？学下我啦，我每日都会食乐信维他命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病走得快啲好啊！仲要是无糖配方，大人细路都啱食噶。乐信时刻关心你。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我又示范做一个风水师应该有的工作的方式， 是 就是要调转来做事。什么叫调转来做事呢？譬如有一个人想成名，我就会教他摆什么什么什么， 咁调翻转头，当我见到一个成咗名嘅人咧，即系类似江美仪呢啲人咧，我就会去盘问佢喺冇俾风水师指点之下，佢喺屋企里边系乱摆咗啲乜嘢。咁、所以咧，我就要求佢咧，就喺个手机度咧，就影出佢屋企里边个环境俾我睇。咁一睇嘅时候咧，我竟然就发现咗咧，原来佢咧就喺个化妆嘅台侧边嗰度咧，有好多张圆嘅 凳仔， 系啦。另外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灯咧，原来系直情系一个圆形嘅灯嚟噶，一个圆台咁样。 系啊，佢有个左，然后有只脚，然后 系啦，我就见到好似个灯嚟噶， 坐 台 坐地啊，坐地 嚟。 嗱， 咁我跟住就会作为一个风水师，我就访问佢啦。就你。其实你出名是因为圆形的东西是我们心里面知道啦。咁其实就是你眼灯嚟。我想问你，你买我眼灯的时间是不是买的前后就是你在做 Madam 那时最红的时候。 我买我眼灯的时候应该是拍名媛望族嗰阵时嘅， 哇！嗰阵时开始就 跟住开始就比较顺， 即系真系嗰眼灯就同你嘅成名嗰个， 我完全冇 connect 到，即系我冇谂眼灯咯，系 你系求其买，但系买 咗就我中意咯，我好中意咯， 你中咗啦， 系咯，中咗啦。 好啦，咁我哋啊嗱，从你嗰边就知道咗呢样嘢啦。咁喺我哋呢边风水师咧，就原来知道逢亲圆形嘅台与凳，就系一个鼓嚟嘅，一个鼓敲嘅， 系 咁即系。话如果你屋企里边有一张圆嘅台咧，一张就好多圆嘅凳咧，咁你屋企嘅家族成员咧就会有名气，会出名啦。 哦， 咁当然你话我有啊，我张玻璃台嚟嘅，一敲啊烂咧，就系玻璃台唔得啊，就一定系要木嘅， 木嘅最好， 系木嘅圆台圆凳。咁啊，林记你有冇啊？ 就系冇咯，胶噶。 你都有少系胶咁，所以你而家嘅知名度未够， 系直情 塑胶嘅。你啲塑胶 实在， 塑胶敲落去嘅时间，塑胶即系渣嘢， 仲要系贴贴嘅。 嗱，我又唔算好有名咧，少少名气啦吓。咁啊，其实我哋知道买乜嘢， 系 而家我哋奸毛啦。知道买咩咧？就系你风水佬一定系做呢一个古文化嘅嘢， 一定系一定 买宣纸或者买黑檀木最靓。靓嘅木嘅圆台或者圆灯，所以你哋有阵时去嗰啲咁嘅家私铺度睇啦，嗰啲好贵，而家几廿万一套 嘅， 嗰啲而家咧，嗰啲作为一个风水师咧，如果你想入行做咧，第一套你要买嘅嘢咧，你个资本就系要买一套。古色古香好贵嘅宣纸台凳，个宣纸台凳系咩咧？圆形嗰啲，然后侧边有四张嗰啲， 然后入边有个云石嗰啲。 我嗰阵时同上海粤剧啊嘅王子啊赵子刚讲嘅，我讲咗之后咧，佢即刻去揾人做咗一个大嘅鼓，做一个台，跟住四个鼓仔喺侧边，卒之佢就成名。所以佢哋好快嘅反应嘅。咁咧就呢、這个古色古香嘅宣纸台凳，咁咧就譬如你嗱，你摆喺屋企嘅时间咧，咁你个仔女会突然间对古文化有兴趣，未必系佢哋需要啊。譬如佢哋读科学嘅，咁其实就系买木做嘅，靓嘅。就一定要靓嘅木嘅圆台，或者系圆灯。 个重点就 系 圆啦， 圆形同埋木，唔可以塑胶，唔可以玻璃。 咁圆形当然咧，美仪咧，我哋有个印象就系话，圆台咧叫圆桌会议， 系 圆形嘅台咧，大家坐到倾偈嘅时候咧，大家系包容对方嘅， 哦， 系和气收场嘅。咁呢如果係盘问式嘅台呢就三角形嘅。 我呢个 就 係盘 问㗎啦。 咁咖啡嗰啲啦。 咖啡嗰啲咪三角形啦。好啦四方嘅台或者长方形嘅台而家好多人屋企都係用呢啲。 係呀 咁呢啲呢就係等于打麻雀。打麻雀系咪大家唔系你死啊我活啊咁叫抢糊食啊？咁所以喺四方台上面屋企人喺度食饭呢咁你知咩收场个老豆同仔咪闹交咯，为社会啲现象闹交咯，所以你而家明白点解以前做生意嘅人咧，个个都要初二十六要搞一样嘢叫做牙嘅，你知唔知点解？ 唔知 做牙嘅时间就有餐饭食，餐饭食嘅时间就一张圆形嘅台，个老细就同啲员工一齐喺度食饭。咁呢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大家系和洽圆满嘅，所以一定佢哋系用圆台食饭嘅。以前，所以我哋以前古代咧，话唔好唔讲古代咁远啦，即系我哋讲六十年代，我哋老豆嗰个年代咧，有初二十六啊嗰啲铺头啊咁样，我哋喺中环卖鸡蛋噶嘛，咁啊一定初二十六一定有张 圆台咧，大家食饭咧，啲老细同伙计咧系好和洽嘅。个理由就 系、 是、和洽到点咧？嗰啲伙计做一世嘅， 系啊， 以前系噶， 做几廿年 喺度瞓噶。 但我想问你，而家现代社会一个现代写字楼，有几可嗰个老细或者写字楼用张圆台同啲伙计一齐食饭嘅？ 哦，真系太罕见啦！呢样 真系好难啊，真系。 系啊， 咁你勉强你话，所以我认为中国嘅广东嘅饮茶都仲有一个功能，嗯、因为饮茶多数都仲系圆台， 系 中式酒楼。 慢慢变咗西餐咧，就好多四方台啦，所以四方台就唔好。 嗯， 所以。其实一间餐厅如果面临执笠呢其实好简单因为佢执笠嗰间铺里面呢全部都系四方台啦嘛。 喔、哦。 欸你即刻将嗰几张台换咗做圆台包你即刻啲生意好到飞起啦。咁、 嗯、 所以圆台就系一个和谐和洽啊我哋叫天圆地方即系地你做人呢就系、是、方嘅。 嗯。 即系难搞啊，衰格。你圆融啲，所以我哋又叫外圆内方。我哋对自己就四方啲，即系自己严格啲。对人哋咧就圆融啲，就所以叫外圆内方。有啲人咧就衰格嘅，就咩咧？外方就内圆，你自己就好乜都话得。 咁人缘一定好差。 你对人咧就开晒角。咁所以咧呢个四方。同圆形呢叫方与圆呢就成个宇宙嘅秘密嚟嘅。咁、咁通常我哋所谓叫做圆形就係代表天咁即係代表係叻啲嘅。所以乜嘢都圆形呢就係宇宙嘅秘密。咁所以风水都係讲緊即係环抱有情啦抱住嗰啲嘢都係讲圆啦。洒太极呢都係全部圆啦。所以圆形嘅嘢係行运嘅符号。 你问题椭圆呢 都係 都係圆嘅。 都得。 喔咁、好啲。我諗緊如果譬如听唔等唔到完，咁椭圆好似悭位少少嘛、嗯。 所以我讲俾你听咧，有啲嘢就唔公平啦。即系点解呢如果你屋企个厅系好细咧， 等唔到圆形台啊， 冇人摆唔到啊。 呢个真噶、 哦，所以造成咗越穷嘅人， 即系贫者越贫，就越富贫者越 咁。你有钱佬咧， 好有 四方台啫、 啊， 你梗系摆圆台 啦。圆台啦，佢个厅咁大， 咪啦，所以咪造成你见到啲有钱佬同啲仔女啊， 仲和洽咯，有啲啊， 都系好和洽咁、啊、样，即系仲要圆融啲，咁咪个个都赞佢话佢好老板、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咧，其实系圆台。所以如果一间公司里边咧，其实圆台或者椭圆形嘅。台咧系比较冇博嘴博舌同埋公司里面斗争嘅， 谂下椭圆形啦。 咁、如果连嗰张台都冇咧，咁咧就好自然咧，就嗰个老细咧就会喂入嚟，我房度审下你，咁咧大镬啦。嗰张台系乜嘢咧？就 系、 是、对家嘅。 系坐唔埋噶嘛？ 我同嗰个伙计对住坐，咁啊对住讲， 对住讲咯。 咁呢样嘢一个问题。好啦，咁啊讲到我哋而家呢张台啦，我哋而家呢张台咧就系、是、呢个叫腰润型。 系啊， 好似腰果花咁样。 呢、這个腰润型咧系最好爱嚟做咩咧？爱嚟做鱼池嘅。其实而家我哋对住一个鱼池， 观鱼我哋喺度。 其实呢张台咧，如果啊佢能够改少少咧，我哋呢边咧系窄少少， 系， 然后出边系阔即 咁样， 咁样调翻，即系咁调翻转坐，我哋坐呢边， 系啦， 咁样坐翻出嚟， 咁咧个节目嘅收视力再狂升。 好，听日装修啊！ 好似把扇 咁呢样嘢，我提供你 BBC 咧。其实呢张台嘅做法咧，系爱嚟度假嘅。 哦，咁就嗱，快啲要 系对住个鱼池度叹世界。 哦， 所以我哋三个做呢个节目系叹世界。 好开心嘅。 但系以一个电台好 aggressive 要去 冲噶，搵 拱身少女咧，或者要收广告咧， 系啦， 就应该将呢张台嘅做法咧。就是要向外是阔里面是窄少少。 即其实只要调返转坐得啦。 是啦其实唔使从装修嘅。 正 调返转 就 可以。 就已经得㗎啦。 好简单嘅。转头即刻转。 即刻转头就搬咗去。 是啊咁所以啦呢、這个啦所以大家知道台嘅秘密之后呢台系同名气同佢敲唔敲呢响个名气之后系代表佢哋和唔和谐有关。所以做生意嘅人坚持喺公司里面呢要有返初二十六嘅呢个所谓叫做牙之外咧，亦系喺公司里边咧，成日咧就攞张圆台出嚟，就冚住啲四方台，然后喺上面咧买啲烧味翻嚟，然后大家咧一齐食餐饭咧，咁就可以增加你公司嘅员工嘅和洽，就唔会喐亲跳槽啦。咁另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系唔掂嘅公司或唔掂嘅铺头咧，尽可能系。多啲圆形嘅台，咁喺里面咧，咁佢哋嘅名气就会增加。 圆形即系好多秘密啦，除咗张台同埋张凳之外咧，喺第一辑嘅时候咧，我记得 师傅讲过，行路都系秘密嚟嘅。师傅咧喺个节目度咧教过我哋咧行八字步，阿拉伯数目字，即系有两个圆圈咁样。 咁你唔系话到短好短嘅路喺度转，系咪啊？俾人吓死人咩？ 我每日都系咁样行嘅屋企。 你要知道圆形嘅秘密咧，咁你嘅人嘅身体经常处一种圆形嘅状态咧，咁你嘅身体会健康啲，因为人体里边嘅 DNA 同埋人体里边嘅肠状咧，其实我哋分析落嚟全部都唔系直线， 都系圆嘅， 全部圆嘅，所以圆就系宇宙嘅密码，圆就系长命嘅密码。圆就系幸福嘅密码，圆就系和谐嘅密码，请你多啲圆形喺你自己嘅身边啦。 嗯，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保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 啊！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病人 BP 90/40，脉搏82，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病人打支大 A。 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arry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无论用咩方式，你都会找到一个角度去欣赏香港。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直播室嗰张台咧就未可以咁快换住咧，最快都要下个礼拜啦。 嗱，佢嘅意思系乜嘢咧？即系话系喺我哋本有李居明妙论天下嘅 fans 里边， 嗯， 而家系缩向外 缩走咯。 咁咧就我记得喺亚视做嘅时候，嗰张台就我设计嘅，就 系 由细到大嘅，所以我喺亚视嗰仗系成功嘅。虽然佢嗰个台咁差， 虽然佢唔公布， 但系我哋系由细做咗出去。咁而家就由大做咗细，但系呢个样咧，呢个形腰软形咧，就系一个水池嘅形状系啱嘅。咁啊，爱嚟 悠哉悠哉咁样，系啦， 度假嘅， 看世界 嘅，就唔系打仗。咁即系而家变咗妙论天下咧，而家系休闲节目，就唔系打仗节目咁嘅意思。咁都唔系差嘅，我都系嚟休闲嘅啫。咁啊，但系咧就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即系我哋讲新春开运王咧，就即系我哋出咗之后咧，咁有少少秘闻嘅，就系咧就夹硬 cut 咗我一橛。 哦，系啊， 咩？ 系咁啊，唔系咩原因？可能系太长。 嗯，冇错冇错， 太丰富， 太丰富。 咁就 cut 咗阿滕丽明嘅一个访问。 哦，系啊，点样阿滕？ 咁咧个原因就因为咧，我就帮阿滕丽明睇个八字之后咧，就介绍大家嗰四大我命啦。四大我命，大家而家听众都有个印象噶啦，即系大概系生于咩月对咩月就我乜我乜咁。基本上因为阿滕丽明咧就系要火噶。 佢要火 嘅，佢同你一样啊，八字差唔多。咁变咗咧，佢咧就讲述咧，就系佢原来都系凭住陀枪师姐 系啊 成名， 系啊系啊。 咁陀枪师姐就陀枪嘅意思就系陀住 个火 火喎、 啊，所以逢真你要火嘅人咧，嗱、除咗你戴咗个美丽眼镜啦，着咗红衫之后咧，唔知系咪今日见我先咁乖嘅啫？咁咧就基本上你咧做嘅节目咧，如果系做 madam 咧，咁你红紧，咁你嗰阵时系咪有个 madam 噶？ 旧年但嗰个唔系着重查案嘅，即系咩搞笑啲 都算噶啦。 咁我要同公司讲。 系啦，咁咧或者你做的士司机咧，但不过冇女仔做的士司机 都可以试。 但系要红的，唔可以绿的， 唔可以新界的士。 咁即系话，如果你系生于即系十一月八号到第二年二十五号嗰啲叫冬天嘅人咧、其实你平时最好嘅交通工具就 系 坐的士，系或者你本身系揸的士。嗱、有啲人点解佢乜嘢都唔做？冇嘢捞啊，边度做咧？就知人喂揸的士喎，出咗揸咗几十年，点解你会揸的士呢？你要知道的士系火嚟嘅， 系 好啦。如果你本身系生于夏天，即系生于五月到八月，你揸的士咧，咁即系你行衰运。意思系咩咧？一上车咧，哇，好多嘢讲啊，哔哩吧啦都闹啊，乜、 哦， 对架车又不满，又踩油啊，跟住又闹个客，跟住又掉泥掹啊， 系啊， 嗰啲咧就 系 因为唔够水，所以都要掉泥掹，即系钓鱼，即系要水。咁、所以其实的士系一个火物嚟嘅，所以咧啱你嘅。咁啊，揸到个的士好 happy， 哇， 好开心， 如沐春风啦吓。哇，揸到又猛啊，又恶啊，又盛啊，啲人落车嘅时候差唔多想骂你嘅时候咧，咁咧其实你可能系唔适合揸的士。咁所以的士嘅朋友知道啦，好啦，咁亦即系话陀枪咧，即系你个仔话，我想去考 警察， 警察点解咧？因为佢唔够火。佢咪走去考警察啦、因为警察系揸枪噶嘛，咁、所以有啲细佬哥话：，喂，佢十三岁佢偷酒饮，点解？佢唔够火，佢就偷酒饮咯。佢唔够火咪偷烟食咯。你细个肯定偷酒偷烟食， 我系噶， 我四岁。 你两只嘢都唔够火啊，所以咧两只嘢肯定啊，细个时候又偷烟食，偷又酒饮， 戒咗啦，戒咗啦， 偷车揸啲嘛，再严重啲。 借揸， 我就冇偷车揸，不过我好中意揸车。 系 啊，咁 我好中意揸车， 好中意揸车就啱你，即系你揸咗就。 我就好中意搭的士。 咁你都唔使擦我鞋揸到咁省电。 我真系好中意搭的士嘅师傅。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俾面。 我哋啲讲真话。 咁好多人咧就话啦，喂，好多人就话，即系话，诶，你李居明作呢个《卧命学》出嚟咁系唔系？我讲俾你睇。呢、這个我未学，系我用咗33年嘅时间磨出嚟嘅，系、经历咗无数嘅个案，系话翻俾我听准， 系 唔系话我哋自己串嘅、我讲俾你听，我 check 一个名牌，出唔出街噶？ 暗示下啦， 暗示啦， 即系个 A 图字头啦。 我 哋就嗰阵时咧就要 check 英文字到底个五行系点样算出嚟，即系譬如 A 系咩五行嘅，你冇五行噶嘛。咁点样去算咧？就唔系话凭嗰 A 字嘅形态啊，或者乜嘢去计嘅，系点样做咧？就攞咗嗰间公司，譬如嗰个 L 字头 嗰间公司咧。好揾钱噶嘛？佢讲 佢犀利到不得了。 好啦，咁我就要攞咗佢个八字，即系上网揾咗嗰间公司， 即系成立嗰个八字。 揾咗八字之后咧，一算咧，就算到原来咧就系由大概八年前开始，佢行十年大运，系行月卯运，即系行一个木运。咁佢行呢个木运嘅时间咧，然后我哋再睇个英文字咧，佢两个英文字原来啊都系代表住二字数嘅。同埋木字数嘅，咁所以会上嚟讲，佢最行运嘅时间就 系食晒咯， 系啦，就行咗呢个木运，所以我哋就决定咗 L 同个 V 字咧，就系可能系代同埋个 B 字咧，系代表二字数，跟住再用26个 number 一串嘅时候咧，就发现到 A 原来就系代表就系木，B 又系代表木 ，C 系代表火、D 原来就系代表。火就将中国嗰个甲乙丙丁一套落去咧，完全全部啱。原来 A、B 同甲乙系一样嘅，丙丁同埋呢个 C、D 系一样嘅。咁跟住再 check 嗰、那个日食汉堡包嗰个 M 字咧，嗰、那个系火嚟嘅， 系火。 跟住再睇翻佢八字，原来呢间公司由头到尾都系要火嘅。 哦，咁 所以当佢哋嘅颜色换咗黑色嘅时间咧，嗰年个总裁真系死咗。 哦， 我哋讲某一间公司啫，我哋讲下，仲有呢一间咧，又系个 B 字头嘅一间卖嗰啲香薰嗰啲铺头咧，又系原来佢哋系要好多绿色嘅嘢，用咗黑色之后咧，嗰、那个女总统已经死咗。咁、所以即系话佢，当佢哋有不祥事嘅时候咧，好得意，佢哋即刻会改用咗一只错误嘅色嘅。 因为已经行紧唔好运啦。 系啦，咁变咗其实呢样嘢就系我2000年咧，佢帮。 可乐睇风水嘅时候啦，呢、這个要出街嘅呢、這个名，咁、咧就系、是、用呢套嘅方式，就攞去一百年前佢个出世嗰、那个嗰、那个年月日，去帮佢批个百年嘅大运咧，去揾得到佢边段时间系行咩五行咧，佢个冠要咩色，就系咁样揾出嚟。于、 哦、 是我就帮佢哋。即系两个新嘅品牌系定咗名称同埋定埋颜色系咁样嚟嘅，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咧，我命唔系你哋所讲话啊，李居明所讲话冬天夏天人用咩色自己作唔系，系我哋经过好多个实际嘅经验之后咧，知道晒之后咧，而家我半退休状态咧，即系噏嗰个最精彩嗰个元神俾你听，咁所以我就记得有个好嘅朋友咧，歌星咧林子祥先啦，我识佢喺八十年代。佢当年咧就好我好早知佢八字啦，佢八字咧就需要好多水同埋好多木嘅，所以佢最中意就系去洗车嘅，佢最怕火嘅，车系火啊嘛，咁啊日日攞支水喉咧就啡佢啫，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 洁癖添， 佢就好需要水嘅。同埋木，所以佢叫个子字咧就水，嗰、个林字咧就系木，个长字就系火土就唔啱佢嘅。咁、所以咧佢咧就系要水木熟，所以咧我就嗰阵时同佢转咧，我就话你啊最紧要多啲水啊，我唔系好多水咯，日日喺厕所嗰度攞支水又啡住嗰个车啊咁样。咁啊，我话唔系，你成名亦系成名喺水度，佢话在水中央啊嘛。咁原来佢第一隻歌系转唱呢一个广东歌，系1980年嗰年，亦系马骝年嚟嘅。嗰一年嘅马骝年，佢咗金水嗰一年，佢以在水中央系攞奖同埋成名。所以大家记唔记得佢喺个水中间嗰度拨下拨下拨下，在水中央啊嘛。咁咧，跟住佢1983年咧，就系嗰个猪年又系水年咧，佢系投奔怒海。 哦，系啊，系啊，又系水啊！ 呢啲唔知你细路女唔知啦。 系我知， 我知。 佢投奔怒海直情投落个海度。 系咯。 佢嗰年系攞提名最佳男主角噶嘛？投奔怒海。咁所以阿 Lam 其实成世人都系要好多水。 水同埋 出之去到一个好多火土年嘅时间，佢就喺红馆，就跌就跌亲，跌亲咩度咧？只耳仔，耳仔属水。 哦，系 又系阴脉相传， 系 咁啊！全部啲阴脉相传嘅嘢咧，咁我哋就发现到原来咧咪需要水同埋需要木咯。咁所以嚟紧今年呢两年咧，好多金水好多木咧，咁阿 Lam 所以又生翻嘅。 同埋佢长须系啱嘅，须系 须系木 啊嘛， 所以佢最特色系木。 系啊， 咁所以佢姓林，咁所以要投胎姓林，而佢需要水木就啱。所以一个人咧，我哋教咗你我命之后咧，其实第一样嘢，各位听众要 check 嘅咧。就系你有冇投错胎先，即系譬如你要金，你要金，你投胎咗姓金，咩嘢？嗱，你要知道你个名个巧妙，你咧就江美仪咧，你要木火咧，你投咗胎去姓江嘅，江系水嚟嘅，水系代表咧，代表你嘅名气同埋代表你嘅老公都系好，但系你本身弱啊，所以造成咗咧，你嗰个江字其实好多水嘅，所以借啲水嚟用啊。 你俾水我 借 水俾 你，系呢个你个光字绝对系我哋互相之间嘅友谊嘅基础 密码嚟。 咁阿 Lam 咧当年咧就有一部车仔，有一部车叫绿仔，即系绿色嘅车，就系、是、欧洲嘅车。咁咧就成日摆喺度，咁佢以前喂居明啊，我咧就成日喐，即系两架车，我又去旅行啦，诶俾条车匙你啊，你得闲帮我 下架车啦吓， 喐下架车啦咁，诶你中意揸你揸鬼咗佢啦咁，于是我嗰阵时咧1980年代咧，我啊揸阿 Lam 架车嘅位嘅，咁啊揸阿 Lam 架车嘅时间咧，咁咧就第一只唱片摆落去架车度咧就好唔合气氛啊！咁我到底摆一只咩唱片落喺阿 Lam 架车度，几唔合气氛法咧？咁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 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8点到9点 ,DBC 一台暨南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好正播，你现在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 回头看最初 决心成 JW 黄浩仪。